好多人睇到一啲历史嘅相片，见到关于当日带备核弹嘅战机机身上面有两个英文字 Enola Gay， 好多人都误会系机组人员嘅代号。当然，亦都冇关男同性恋者或者愉快等等。其实那个只不过是该行动的指挥官母亲的姓名。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Y12 曼克顿计划。 哇，死咗， 系啦，死咗，罗斯福死咗， 中风死了， 冇错。咁佢睇唔到任何嘅核成就啦， 吓、 啊，即系如果多得佢肯即系听嗰班科学家讲故仔啦，亦、都拍板做曼哈顿计划啦，将、准备想即系试核试嘅时候咧，佢就已经死咗啦。 系， 咁啊，当然后来接替佢位置嘅就系好出名嘅杜鲁门总统啦，吓、杜鲁门总统某个程度上有啲人即系喺历史上有人形容佢真系十恶不赦啦， 吓。 咁睇下你企喺边个角度啦 ，OK？ 咁当时佢就当然继续要支持呢个计划，咁啊同啲科学家倾完晒啦，咁啊原来佢又即系比罗斯福就强硬好多嘅，咁啊乜嘢都要炸嘅，乜嘢都嚟嘅，话好嗱，我哋即刻7月24之后咧，我哋就希望用原子弹炸日本， 系 啊类似咁嘅嘢啦吓，咁啊当时咧就终于成功，因为几个实验室开始已经提炼紧同一个即系唔同嘅即系铀同埋钴啦，两个唔同嘅元素啦，亦都喺实验室里边设计咗点样可以。在正常的設計撞擊下去引爆，而因為它本身那個有元素都是不穩定的元素，咁又不可以運送途中爆開了就冇意思啦。第一，第二就是你又要運送到去那個事發地點引爆到它才是成功的，咁亦都設計成功。OK， 咁一切已經完全即係吻合啦，即係幾個嘅地方，包括當年的倫敦，其實英國都即係 involve 咗好多嘅核研究嘅。OK。咁於是乎呢就去到1945年嘅7月16号，如果以阿 Moon 嘅讲法呢，就係、呢一日呢就出现咗之后，令到好多外星族群呢就开始嚟睇下你地球， 开始要同你倾下嘢啦， 係啦，或者要阻止你啦、就係7月16号嗰日呢就正式呢喺新墨西哥州嘅沙漠区呢係成功核试、而核试嗰日甚至之后呢，其实喺外国甚至美国本土啲人都唔知嗰个係核试嚟嘅， 以为是地震， 以为地震，以为货仓爆炸，以为是新武器，但是没有人会估到美国已经成功发明了第一个原子弹。 到现在为止，当年即是有没有，即是有没有一些记录啊？即 系而家就 release 咗啦，当然咁你过咗咁多年啊嘛，但当年就完全冇人知嘅、甚至附近啲居民都唔知道发生乜事嘅。 OK， 咁但系成功咗，当然好高兴啦，就开始研发咗个所谓而家最出名嗰个叫做即系炸广岛原子弹嗰一嚿啦，就应该如果冇记错就 Little Boy 啦，即系细路哥嗰个原子弹啦，咁叫 Little Boy 咪个形容，咁就喺。嗰、那個位置呢就做完之後呢就經過設計嗰個飛即嗰個所謂嘅原子彈呢成功之後呢就運咗佢用航空母艦運咗一個地方，就準備呢嗰陣時因為已經交涉緊啦，即係例如佢7月份嗰陣時呢就已經德國輸咗啦，咁俄羅斯啦，即係蘇聯啦英國啦，美國啦，甚至中國啦，就開始喺德國就要傾一啲條件，就勸日本投降啦，因為日本唔投降啊嘛當時、OK， 亦都有人就當時傳過，就係話咧美國已經咧就成功咗原子彈啦。 係， 而當時嘅情報界同埋所有嘅每個國家嘅官員，甚至日本咧都唔信嘅， 參差嘅。 唔信嘅，即系觉得有冇可能美国快我哋咁多啊？ 即系自从德国嗰次嘅情报出咗嚟之后，突然间美国又话：咦，你爬咗头添？ 系啦，因为点解佢哋好多人都唔信咧？德国又、当然佢输咗就冇得讲啦。日本都唔信，因为好多人都唔知咧。其实日本咧，呢个就亦都好少历史书讲噶啦。日本其实都有个类似嘅 Manhattan Project 噶、日本自己本身 ，OK， 佢嗰个 project 叫做人科计划。日文就叫人科案啦，人系人爱嘅人啦，科学嘅科啦，因为 in charge 呢个嘅科学家咧就系、日军嘅人科方红啊 ，OK， 佢就系核专家，佢当时亦都话佢哋想提炼铀元素，去到你讲紧嗱，讲紧唔系后期，讲紧系打紧仗嗰时，所以好多人都误解咗日本系冇发展过核科技咧，错。 你如果你係如果你要睇日本發展嘅核科技咧，你睇翻人科。計劃 ，OK， 人科計劃咧，早在又係三多年開始咧，自己有 project 啦，有計劃啦，有實驗啦，就希望製造到原子彈嘅。 係， 但係佢發現係好難，好難，好難， 好多技術都配合唔到， 甚至嗰個有礦石佢哋冇。 嚇， 當時你知道日本同德國係盟友啦，咁就於是乎就叫個納粹德軍咧，曾經係想叫佢運咗 ship 一艘嘅船咧，係一啲有源礦石嚟嘅。 係。 咁就點知飛狂行到馬六甲嗰時咧，就俾美軍炸冧咗，好彩啊真係，唔小心炸咗，因為唔知佢有嗰個礦石啊嘛。 即係冇諗，即係我都冇聽過。 冇聽，好少人聽過。日本有核計劃㗎。咁於是佢就冇咗好多礦石啦，仲要係點呢？仲要係因為當時呢，佢當時嘅實驗室，即係阿仁科嘅實驗室呢，喺東京市中心嘅，幾個實驗室嘅。咁就後期佢同美國開戰之後呢，美國就經常派啲軍炸機去炸東京嘛，有一次呢就炸咗佢嗰個實驗室。但是美国是不知道那个是实验室来的。 即是人家都未公布说是搞紧这些东西的时间。哎所以乱又好 是 啦咁啱就好。 乱射啦咁样。咁但是讽刺的喎，因为呢射烂咗东京嗰两个实验室，即是人科嘅两个实验室嗰日呢，就是1945年的4月13号就是罗斯福中风死的。几讽刺啊。但当然之前不知道啦， 但人科都死埋嘅。 人科冇死。 Okay, 人科冇死。人科 呢个紧要喎。 冇死，佢战后都冇死。 Okay, 佢当时呢人科呢就是 加死咗未？ 加下应该死咗啦。哇咁老，冇可能未死，我相信佢死咗啦。咁当时人科呢就佢係接到呢个情报，佢都话唔可能嘅。如果美国咁快做到，德国做到啦，但德国都做唔到，同埋我哋法国技术咁难做唔到啊。OK， 於是乎大家开始偏向唔信， 系 美国系话 佢冇嘅， 系啦。Okay, 但美国就声称咗噶啦， 系啦，声称咗，同埋咧就会话你快啲投降，你如果唔投降咧点点点。咁嗰阵时你知道，如果睇翻历史咧，就系七月啊八月就开始磨啦吓。咁呢阿杜魯門係一個好戰分子嘛，我括住啦 ,ok, 有啲人可能唔認同㗎吓。咁杜魯門呢就話啊起又似你好，我哋安排炸佢。 係。 嗱呢個真係話俾你聽㗎，人類歷史上你某個程度上，因為佢核試喺個沙漠區市㗎嘛。你未正式喺一個戰區或者一個城市或者任何一個地方呢去掟一個原子彈。 唔知道，真係未知道嗰個威力性大到點樣。 冇錯啦。咁而我本身嗱，我要講我立場啦，我唔知阿祖你嘅立場係點樣，我不嬲，我一向都係反核嘅人嚟嘅，因為我覺得呢個係完全唔 make sense 嘅系統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好不知所謂嘅，點解杜魯門可以嗱？好，雖然好多人就話日本嘅停戰係關乎杜魯門掉原子彈啦，但係我都係講嗰句嚇。点解要掉喺一个 平民区？ 唔系平民区嘅，叫做一个有数以百万或数以十万计咧嘅一个大城市嘅所谓市中心，而唔系一个军事系统咧？ 系 吓，呢、這个我系好明显就系、是、其实佢咩咧？其实如果你睇翻杜鲁门当日嗰啲对话咧，佢好明显系话俾你听，佢系想做实验嘅，摆明嘅。OK， 当然而家有人修饰咗佢当时嘅说话啦。 系， 但系我哋立场就系见到就系佢好明显系想试一个原子弹 个威力。 系啦，喺一个大嘅城市爆嘅时候，嗰、那个嘅测试系会好大。佢甚至已经将嗰三个负责。去掉呢个原子弹个军机上面摆埋摄录机㗎嘛，你影低个过程㗎嘛，知道点样毁灭法㗎嘛，等等㗎嘛。好啦，当时呢杜鲁门嘅台面呢有几个名单㗎。 係。 当时第一个要炸嘅呢就选择话不如炸东京或者炸横滨，或者炸小仓或者炸呢个嘅广岛。咁后来西西下呢就话不如炸小仓啦。东京炸嚟都冇用㗎啦，佢话炸嚟。嗱点解我哋如果睇返历史知道佢系试验呢，佢话东京呢已经我比较炸得好乱㗎啦。如果掉咗核弹落去呢睇唔出个分别喺边。 哇， 你好明显系试嘢嘅啫，我哋嘅角度。咁话不如炸咩啦？炸小仓啦。咁当时呢其实讲真当年如果真係睇返嗰个报道呢，佢係当嗰三架机其中有一架係装住核弹啦，有两架係导航机啦，飞咗过去小仓嘅上空嘅时候呢，因为佢之前都话有两手准备嘅，因为如果有雨同埋有云呢，你就唔可以掉核弹，因为你可能呢会自己因为嗰啲所谓嘅电池嘅问题呢，你可能会被雷电或者所谓嘅所谓云层嘅嘢呢令到架机自己爆炸。咁就好唔抵呀，你未掉落去自己爆炸。 空中核爆。 即系呢个就真系天使魔鬼问题，系咪先？咁咧，于是乎咧，嗰个机师又唔准得晒，因为行到佢时候翻，喂落雨，喂落雨，同下边嗰啲通讯咧，同啲即系嗰啲机务人员通讯， 大件事，大件事， 系啦。咁点算？点算？咁咧喺佢嘅所谓嘅选择之下咧，就冇喺小仓 就飞过咗第二个 option 就系广岛。而广岛都有一个定论嘅，就话如果要掉咧，就掉落去佢广岛市中心有个 T 字大桥， 系 咁就喺个市中心嗰个 T 字大桥里边引爆，佢就系根本要测， 要攞个中心点，睇下嗰个范围广泛到去到边度。 冇错啦，咁就系去到嗰阵时咧，佢就掉 ，OK， 但系咧佢又唔差嘅，当时第一。佢掉个位置咧，原来偏离唔喺嗰个 T 字嘅大桥啦，而系咧喺间医院。 嗯， 你话系咪激死 ？OK， 咁算啦。其实医院你就算 系咪都遭殃噶啦。 咁原来掉落嚟咧，先至发现咧，原来个核弹系唔会掂落个地爆嘅。 哦， 原来已经喺555米嘅上空咧，就已经喺个医院嘅上空爆咗。 哦，咁系计划在内嘅， 唔计划在内， 即系 以为跌落桥度爆噶嘛？ 系咯，点解咁得意咧？ 咁即系原来都 技术未系好， 都唔稳定啦。咁而家唔知啊。 佢好彩唔系一落就爆嘅啫。 未咁佢，但系唔系啊？佢呢啲要极速咁掟个弯走，因为嗰啲辐射层啦，嗰啲气流系会令到佢哋唔走 都伤噶嘛。 咁于是乎即刻三个机就兜弯，系啦。咁三个机都成功走咗噶。咁而当时咧，其实咧嗱，当日啊炸咗广岛，当然你睇到好多嘅相片啦。報道你知讲到个惨况 是 当时相信即刻死的，即是当下爆个下即刻死的，有起码七万几人，后来受伤死亡到感染死亡的可能牵涉到五十几万人、OK， 那个重要是99%是平民， 是 OK， 喂大佬你真的玩嘢、啊、 那个不是军事重镇啦、 啊。佢美其名咯，佢话啊广岛都有少少嗰啲所谓嘅军火库，喂大佬你，但系嗰几十万系平民， 嗰啲可能摆手枪 系，咪咯，咁你平民死到咁，仲要其实几恐怖嘅，如果你睇翻好啲 detail 啦，当时咧而家有一块石板咧喺广岛嘅博物馆你睇得翻嘅，因为嗰个石板咧就系当时相信系有个男人咧就坐咗喺个银行出边嘅云石地。坐咗喺度嘅啫，佢爆嗰刻咧， 喺度 hea 緊嘅啫。 系啦，爆嗰刻因為個距離太大，同埋個力量太多，因為嗰一刻嗰個中心點都超過一億度嘅温度。 系 ，OK， 嗰個人咧係即時變咗灰嘅，而嗰個灰嗰個印咧就燙咗落嗰個雲石上邊，嗰、那個雲石係 keep 咗而家喺廣島博物館，係好恐怖嘅。 嗯， 而當時後來有啲嘅，包括人科啦，包括美軍有啲人咧去到現場再去實測，即係視察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牆壁都有呢啲灰嘅影嘅，即係話當下就已經變咗灰，就死咗，甚至係蒸發咗嘅有啲，剩翻個空嘅， 係 恐怖到咁嘅。佢話離遠少少佢就仲慘，離遠少少點咧？一嚟嗰個輻射咧，就將成個身體辣溶咗之後咧，咁就 freeze 咗喺度。佢当时其中一班嘅救援人员咧，即系日本嘅救援人员啦吓，就去到睇嘅时候咧，见到有一啲人坐咗喺度啦，都死咗噶啦，系立咗啦，但系咧个面就溶紧啊。佢话咧，你见到个眼球锁入边有啲浆咧流落嚟，好似嗰啲蜡像咁，而佢成个身体已经系敷晒噶。而其中一个嘅河面咧，就因为啲人一热啊嘛，核辐射热啊嘛，就冲晒落个河度，但系咧佢本身已经烧晒 啦， 所有400几个人喺个河边死晒嘅，即系你如果你真的要看当日那个场景是恐怖到 人间地狱， 真的人间地狱，即是你没可能用任何人形容到当日那个灾难的圣经那个地狱那个所谓阿巴基顿那个战争都没那么恐怖的大佬，所以有人说那个演某程度上应验了启示录都不奇的、OK？ 还要有一次如果看回当时广岛其实都有战俘的嘛、个战俘其中一个美军的战俘呢也都是他近那个爆炸地点呢，他感染咗辐射，但系佢系点咧？佢就系个表面冇伤痕，但系佢辐射入咗个内脏。 嗯， 咁佢被送咗去其他嘅美军嘅战俘嘅监狱里边一齐坐嘅时候咧，嗰啲形容即系后来再生嗰啲写翻出嚟啦，就话痛成晚，嗰啲大嗌，就话你射死我啦，射死我啦，因为不断喺个耳同埋鼻同埋口里边咧流出一啲绿色嘅液体，因为佢即系落内脏熟咗啦。 哦 咁恐怖啊！咁最后屘佢嗌咗一晚之后咧，嗰几个美军都死埋啦。仲要系当时个美军咧，其实嗰个都几讽刺嘅。当时一路即系烧熟咗嗰个美军咧，就一路就问嗰日本人话：可唔可以帮我打吗啡针？可唔可以帮我打吗啡针？咁咧，而咧嗰个日本人咧，仲用英文问佢：我点知我可以点帮到你？ 系 个炸弹你抌，炸弹你哋美国抌嘅，你话俾我听点帮你哋啦？佢掉低佢两个就有佢死，即系你可以见到当时其实冇人会预料有原子弹，所以人科后来就俾日皇咧就派去调查，究竟研究广岛个系咪真嘅原子弹？ 因为佢系核专家嘛。咁翻到东京嘅时候，佢话俾日王听，话系真嘅原子弹。而咧，佢当时咧就落咗个另外一个 project 嘅，就话我哋如果要继续打落去咧，唔该所有皇室人员同埋嗰啲重要人物啦吓。就要去一个秘密地底基地住， 系， 即系仲要喺另一个秘密地底基地咧，就即刻学美国咁样提炼铀元素， 系。 半年后，我哋自己自制一个原子弹，系啦。咁但系当年好似冇做到呢样嘢嘅， 就投降啦。 唔系，因为三日后，佢掉另一个原子弹啊嘛。三日后，美国再掉另一个原子弹嘅时候咧，其实呢个真系好大讽刺，因为原来当时咧第二个原子弹要掉嘅时候咧，嗰、那个就系钴元素嘅原子弹，之前掉嗰个系铀元素原子弹，第二个掉嘅时候咧，原来咧。当时杜鲁门总统话要炸一个咧，都系小仓， 系小仓又落雨， 今次系乌云密布，咁于是乎咧，仲要嗰啲油唔够啊，即系嗰啲机师油唔够，因为当年嗰啲飞机唔系话好似而家咁噶嘛，咁话如果要兜去睇边个城市值得去掉咧，好难啊， 系 咁啊，飞过咗小仓上空，话你完全睇唔到个上空同埋有云，你掉落去好危险， 系。 又放过咗小仓，所以我一定会有机会去小仓睇下呢个死唔去嘅城市。咁佢之前点咧？佢就第二步骤啊嘛，掉长期。咁飞到去咧，我话俾你听，其实长期真系好唔老礼嘅。点解咧？原来飞到长期嘅时候咧，长期上空都系乌云， 但系都因为冇油嘅缘故， 其中一样。但系就系佢争啲冇油，佢准备谂紧点抉择嘅时候咧，喺个乌云嘅中间裂开咗一条线。 啊， 呢个系真实事件嚟嘅， 就俾佢睇到个 target， 睇到个 target， 仲要佢跌落去嘅时候唔会影响嗰个原子弹嗰啲磁场。 系， 就喺嗰个罅度咧掉落去，之后就即刻咁就嗰架飞机咧就争啲坠毁添，即刻咧就掟弯就即刻走，咁啊仲要即刻走去边咧？唔系翻翻转头啦，因为冇油啊，就要去呢个冲绳，唔系去冲绳，因为嗰时美军已经占领咗冲绳啊嘛，去冲绳，咁长期就俾第二个原子弹炸平咗。但系长城又好彩过港岛，点解咧？ 长期， 啊 ，sorry， 长我讲咩啊？ 长， 哎呀撞鬼咯！我第一讲长城啊，长期 系 长期点解好过港岛咧？因为长期有山丘啊，佢有啲地区俾山丘挡咗， 系， 所以佢死人数咧比广岛少好多， 就唔系一个嘅平地嚟嘅，嗰 唔系平地嚟嘅。咁、但系佢死嘅人数当然都唔系少啦，佢即刻死嘅都有成40,000人啦，后期死嘅大概系40,000人啦，但系相对于广岛系少啲啦， 少啲 系啦。咁、但系两次炸完之后咧，当然就正式宣布投降啦。咁、呢个咧就可以话系喺投降咗大概几个月后咧，其实先至正式咧系话俾人听，系啦，即系其实佢唔系正式话俾人听噶，系啲记者可以访问啦。 系 美国人先至开始听到，哦， 我哋系用咗啲乜嘢嚟炸佢哋， 先至可以话有一个叫做 Manhattan Project， 先至知有一个叫曼哈顿计划。所以嗰个秘密性咧系高度感噶， 系因为炸咗出嚟先至有人开始问， 冇错啦。 点解会有呢啲咁嘅技术 啦？冇错啦。咁而当年钱学森当年喺美国嘅时候，佢跟住佢啲师傅啊、导师去学嘅时候咧， 完全知道晒， 完全知道晒发生事，而系佢唔讲得。OK， 所以点解佢咁重要咧？对于中国嚟讲，佢嘅核知识。某个程度上，当日放走佢嗰阵时，咪有高官，美国高官话嘛，应该射死佢嘛，因为佢一个人可以顶替好多个师嘅兵士啊嘛。其实某个程度上，应该站喺美国立场咧，真系要射死佢嘅。你谂下，如果唔系钱学森， 因为佢知道太多技术啦， 系啊，同埋以当年嚟讲，佢如果唔系钱学森，中国系冇可能成为一个核国家嘅， 系 仲要打咁多内战， 同埋佢。情报太多嚟到， 情报太多，而中国其实当时系冇任何科研人员系做紧任何关于呢啲嘅科研嘅，日本反而有。OK， 咁变咗而家听翻转头咧，你系真系如果中国有核技术咧，系要多谢佢噶。 系， 咁不过咁，你谂下点解我而家你听到咁样啦？我想问你一样嘢，我哋中国嘅核技术系嚟自钱学森啦， 系 美国嘅英国嘅核技术系嚟自德国嗰班便捷嘅科学家啦、包括一部分嘅英国同美国科学家啦、英国就当系问车边就当系核国家，就因为攞美国技术啦，其实因为佢哋签订咗协议啊嘛。OK， 咁我想问你，点解苏联有核技术嘅？ 美国放咗边个翻去咧？ 嗱，冇错啦，美国冇放到任何人翻去。你估唔估到发生乜事噶？ 美国要自动放啲技术俾佢哋，因为要共同管理呢个世界。 亦都唔系，我话俾你听咧，原来咧当时咧喺1939年开始咧，即系话纳粹仲开始萌芽打紧仗嘅前哨嘅时候咧。 其实苏联已经呢建立了一个超级科学的情报网，进驻了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和美国， 偷回来的 所有核技术的资料和情报是偷回来的。仲要点呢？偷完之后呢，因为你如果睇返你睇返50年代有单好出名嘅案件㗎、就係讲緊有个叫做罗斯邦罗斯堡啊，有啲人亦叫罗斯堡罗森堡又叫做，我又叫罗斯堡罗森堡啦，罗森堡係共通 嘅， 多啲人用罗森堡嘅两夫妇，就当年话佢係透过，因为佢有份喺呢个美国阿拉莫斯实验室做核技术嘅研究，佢就是被认为是帮一些人去偷取里面的核资料啦、去交给他有一个妹妹啦、妹夫或者怎样，就是去交给加拿大的一个苏联的合情人员啦、当然就是后来因为一连串的核的间谍的网破获了之后呢，就于是拉了这两公婆啦， OK， 就说他将很多重要的信息就交给了苏联啦， OK， 那后来呢，当年50年代这件事很轰动的，因为呢他自己说冤枉，个个都话佢有份，但佢系同情共产党嘅人。后来喺50年代咧，就有两派人就话：咁你会唔会系误会咗人呢？最顶瘾嘅系咩呢？就系、是、后来美国系判住呢两公婆死刑，坐电椅死嘅。如果冇记错，1953年死嘅。53年应该系判咗死刑。OK， 咁大家就仲喺呢几十年嚟咧，就喺度讲紧究竟美国政府 仲有啊？ 唔系啊，即系美国政府当年判呢个人死刑。同埋系咪一个做得啱嘅过程咧？同埋佢系咪真系一个唔系苏联间谍咧？好啦，直到苏联解体，有啲嘅历史学家就即刻跑去嗰个 KGB 度攞啲档案一睇，个问题系咁嘅，啱一半唔啱一半。原来咧个老公系苏联间谍，系佢攞核技术资料俾苏联嘅，但个老婆系唔知情嘅。 世界就系咁噶啦。 喂，所以咁话啦，即系今集讲呢啲关于呢个核弹嘅问题啦。咁我相信咧，核子嘅技术咧系可以导致世界末日嘅。 绝对会啊！ 所以咧，我想下个礼拜咧讲一个我原本谂住唔讲，但系都系想讲嘅一个 topic， 就系2012。 系 下个礼拜讨论下喺我嘅角度点讲2012。 好，下个礼拜再见。 魔性岭四号之。魔性靈密碼，數學符號。阿拉伯數目字由12世紀傳到歐洲，原本是印度人發明的，但歐洲人經由阿拉伯人而知道這些數字，所以英格兰塞科洛伯斯克的约翰在计算法入面将这个称之为阿拉伯数目字，成为一般的说法。而加减符号最早出现在1489年维德曼著作《商业平易计算大全》，最早不是演算记号，单纯只是表示过多或者是不足，当成计算记号使用。至于乘除，乘是在19世纪莱特先使用大写字母的 X，1631年奥特雷的数学知识之中出现同现在相同的 X， 据说是教会的十字架而联想的。除的符号就是1659年瑞士的兰恩开始使用的。后来曾经有一位叫莱布尼兹的人认为 X 和乘很容易混淆，就以一点代替乘，除就以冒号来代替，不过现在也都没有这回事了。魔性靈四毫之魔性靈密碼， 早期政治部的位置并非是魔性靈，位置一直都是秘密，及至1967年香港发生左派暴动，政治部就征用原本是军人俱乐部的白屋，用作扣留和敲门的场地，直至1995年政治部解散，白屋才交还政府管理。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